一带一路，互利共赢。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北京 Music Radio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把偶然固定，就是宣布某种永恒。搭乘时光机，回到记忆中的某一点。音乐永恒，时间永恒，永恒的魅力。 的魅力在周一的时候，欢迎各位好朋友，就是我们的串烧时间。有的时候是这样的，可能天气不好也成为你不想做一件事情的原因。那可能在阴霾的天气，我们就会想看到太阳，耳边的音乐带给你今天的太阳。那今天永恒的魅力串烧时间，第一段当然是我们的经典串烧，全部都是你最最熟悉的音乐，我相信每一段你都可以说出的名字。我是王卓，欢迎各位好朋友。 Thank you. Ooh. 永恒的魅力，今天能听到的在这一段串烧当中出现的音乐全部都是一听就能知道它的曲名的，对不对？我也看到了在群里面有人在疑问说，哎，这是不是那一首，这是不是那一首，其实都是非常非常熟悉的。那在串烧时间我们来聆听的就是这种熟悉的音乐。下半时段永恒的魅力继续回来，我是王卓，一会儿见。 永泊激流，栉风沐雨的日子里，我们吹响号角，绽放华彩。 在我心中曾经有一个梦， 攻坚克难，奋斗创新的时代，我们坚定信念，畅想未来。春风化雨，面貌一新。 当改革的光阴走过四十载，悠扬的歌声也飘过了四十年。 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北京音乐广播和你一起唱特别企划《改革开放四十周年经典音乐回顾》。 金猪来了， 金猪来了。 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猪年生肖酒，平顶有只小金猪的酒即将上市。 哇，平顶的小金猪真可爱，金光闪闪。祝大家2019猪年福气满满。 丽华丽华快餐精华，中国外卖领导品牌丽华快餐。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The weather。 受地面高气压控制，今天下午本市天气晴朗，阳光明媚，空气质量和大气透明度都不错，适合户外活动和交通出行。来看具体的预报，今天下午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11度，最小相对湿度30%。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度，最大相对湿度80%。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孩子内有孕热，外感风寒，请服用同仁堂耳感清口服液。耳感清口服液治疗小儿感冒、发热、咳嗽有痰等症。 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为2，适宜穿棉衣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974半点资讯。 温泉雅韵养生怀古，顺义建鼎金辉温泉养生中心10月盛大开业，5391-3117。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近日，北京电影学院与国家大剧院签订战略合作以来推出的第一个话剧《向阳理发馆》在国家大剧院小剧场首演，这也是北京电影学院几十年来首次师生同台演出的一部原创话剧作品。北京电影学院张华教授、庞静老师、王义伟老师都倾力主演，作为编剧导演的崔健宇和徐倩也出演了这部剧。在剧中饰演孙老头的王劲松教授，前不久刚刚结束《燃烧的梵高》的100场演出，便火速加入到向阳理发馆的创作和排练中。向阳理发馆聚焦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北京胡同的一家理发馆，其中来来往往各色人等街里街坊都是熟人。因为面临着从老店主杨胜利到儿子杨从文的经营理念转变，父子俩展开了一场因时代变化而产生的父子冲突，新旧观念、新旧潮流、新思想与旧思想都在这里产生了碰撞。编剧导演徐倩表示，通过发型的变化让观众感受到改革开放给大家生活带来的影响，老一辈和新一辈手艺人对待新鲜事物的看法，从抗拒到接受再到创新，通过一个小小的理发馆就能够揭示出当今社会发展的巨大变化。以上信息由小月编辑播报。 贸然固定，就是宣布某种永恒。 大 乘时光机，回到记忆中的某一点。音乐永恒，时间永恒，永恒的魅力。 魅力，下半时段已经开始了，就是刚才特别聆听到的由安娜·纳瑞贝克她来演唱的《亲爱的爸爸》。像这样的一段串烧开始了永恒的魅力第二时段的串烧，那第二时段的串烧依旧是我们所熟悉的这些音乐，比如说耳边这一首，这是什么呢？其实每一次我都说在我们串烧时间所出现的音乐都是那种张嘴可能就会说出来它名字的小号协奏曲，最著名的就是海顿了，它的第三乐章已经来到耳边。我是王卓，欢迎你回来。